求你用你自己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使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当我们到你的殿里面敬拜你的时候，你是配得敬拜的。我们愿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把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全献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特别今天早上当我们看这四节经文的时候，主求你借着圣灵的工作，主指引我们进入到真理，让我们在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到主耶稣所教训门徒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这四节我们来看，今天你跟我怎么样从主耶稣基督的教训里面来学习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不管你有多少的资源，像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是一个穷的寡妇，是一个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贫穷的寡妇，她所做的一个投资是讨神喜悦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注意到，不但他注意到，而且他叫了门徒来，用这个寡妇的奉献来跟你跟我来教我们做一样功课。好，那我们想到人人都想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那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呢？投资的目的就是要收到回报，那回报大就给我们做投资的人，每一个做投资的人一个确据。如何你跟我用神给你跟我的资源来做神国的投资呢？你跟我的资源是什么？你跟我的资源，那神有赐给我们恩赐，那神有赐给我们金钱，神有赐给我们一个思想，神也赐给我们力量精力，那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今生我们可以用来投资神国的工的一个器具。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这短短的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你跟我怎么样做投资。那我们看到有一天主耶稣到了圣殿，到了圣殿的时候，他就对着，特别是对着圣殿的银库坐着，他的目的就是要看人的奉献。那我们看到在这边马可在记载的时候讲，有好些财主来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接着我们看到了财主过去了之后，就是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那这边呢有当时用的钱币，因此呢你跟我需要回到2000年前那个时候来思想当初那个钱币值多少钱，就知道他投下去的是多少。那我们等下呢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穷寡妇投下多少的钱。那今天主耶稣借着这四节的经文要跟你跟我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也就是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做神国的投资，必定讨神的喜悦。我再重复一下，今天这四节的经文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投资神国，必讨神的喜悦。你跟我怎么样学习做投资，特别投资神国的这个事情呢？那我们呢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那这三个角度都是尝试。我们想中间的人一定你多做过投资的或者增值的工作，做增值做投资的必定会考虑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投资的对象是什么，第二个投资的这个对象会带来什么样的确据，第三个这个确据带给我们什么回报。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你跟我要认识投资的对象；第二个角度，你跟我要认识投资的确据；第三个，你跟我要认识投资的回报。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这投资的对象是什么。我们看41节跟42节，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有一个穷寡妇。看，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在看。我们呢，今天在敬拜， 我们呢看不到耶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复活的主呢在天上呢，那他今天呢看居士的人，而且是属于他教会的人呢，怎么样，他对神国的心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到了圣殿的时候，是要看他的儿女对他的爱心是什么样，他们的投资，对神国的投资的态度是什么。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呢43节又讲，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我们看到有财主投钱下去，若干的钱，我们看到这穷寡妇投下去的是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现在我们看一下呢，那这段经文中的给我们的一个显明的一个意义是什么。那呢这一个短短的四节里面呢，实际上跟上文上下文有关系的。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需要注重上下文。如果我们从上文来看的话，从38节来看的话，好不好，现在呢你有圣经的能不能我们大家从38节开始读，好不好？38节读到第40节，来，第38节。好，这个是上文。今天我们在读的，今天我们选的经文呢是41节到44节。我刚才提了，41节到44节谈到了财主在奉献，丢到银库里面，谈到了有一个穷寡妇奉献，投到银库里面。那呢，我们现在看上文，上文我们看到什么呢？讲到文士，文士应当是什么？是敬虔的人。这是写圣经的，抄写圣经的，甚至于解释圣经的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所以我们看到第38节上文的时候提到文士，文士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呢喜欢穿长衣游行长衣游行在街上的时候呢，喜欢人家看到他问他们的安。然后呢他们做什么？39节呢，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那他们喜欢呢在人面前人家注意到他，向他问安。然后吃饭的时候他喜欢坐在首席上面，坐在高位上面。好，这是呢讲他们的喜好。第40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他们暗地里面是做什么事情呢？是寡妇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名词，专有名词，来代表什么？代表可怜的人的。在旧约里面有提到寡妇，在新约里面同样的也提到寡妇，是一个主题。寡妇是指什么？寡妇就是失去她丈夫的人。寡妇是什么？寡妇当她丈夫失去了之后，人家会欺负她的时候，没有人替她撑腰的人。那寡妇失去了她经济上的支持，男人是赚钱的，而她的丈夫去世了，所以寡妇是可怜的人。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文士在表面上他是一个敬虔的人，在表面上呢他又喜欢怎么？他敬虔的人，他又喜欢人家向他问安，又喜欢在会堂里面坐高位子，又喜欢什么？又喜欢他吃饭的时候坐首位。但是呢他们暗地里呢欺负那些社会上可怜的人。寡妇是社会上什么？甚至于他们的言论，寡妇的言论社会上没有人注意的人，他却欺负他。然后我们看呢，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上段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教训了门徒，教训了给门徒警告文士们这个样子的情况，也告诉了当时的听众文士们是这个情况的时候，接着我们就看到马可在这边记者的时候，就记者到主耶稣下一个行动是什么？下一个行动他就到圣殿里面去看， 对着银库要看人奉献，看人奉献，有财主奉献，然后呢有一个寡妇奉献。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文中啊跟下文有一个连结，有一个什么连结呢？寡妇，寡妇，对不对？在第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们看到，也就是四十四节，有一个主角，这个主角不是财主，对不对？是不是财主？不是财主。这个主角是谁？主角是寡妇，因为寡妇投了钱下去，把她养生的都投下去，主耶稣欣赏她，因为欣赏她，所以她是一个主角。主耶稣叫门徒来看，学这个寡妇。今天你跟我同样的，主耶稣在今天的主日学中叫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是学这个寡妇，而不是学这个财主，特别让我们知道不是学那个文士。所以第四十二节讲的穷寡妇跟四十节的寡妇是连接起来，连接起来，强调马可在这个地方强调说这个文士我们要小心。好，在这边呢有一个字在上下文里面，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字找出来，有一个最重要的字，我现在考考大家，好吧？最好的方法是苏格拉底法，就是问问题。那今天我们人很少，所以呢主日学我可以问问题啊。我刚才建议大家读上下文是有个目的的，那目的就指出来呢，上文跟下文有连贯的关系，有一个寡妇，寡妇，寡妇，对不对？连接起来，不但是寡妇，寡妇连接起来，这个跟财主也有连接的，那就是文士是跟财主连接的。好，现在在上文里面主耶稣讲了文士不好，不好的原因是什么？请大家告诉我，啊，讲吕强，啊，吞没寡妇的钱不好。好，这个还不是，这是证据，证据。但是呢这里面的经文中指出的有几个字，这个文士的毛病是什么？哎，很好，多少人说假意的举手，很好，你们要 得奖、哦、你看看经文的时候就看上下文。我今天因为是主持学的时间，我更加强你们印象啊。读圣经是非常的重要，读圣经非常重要。做一个基督徒要灵命成长的话，靠两样东西。第一个，神的话；第二个，教导我们怎么用神的话的是什么？神的灵。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可以指教指引我们进入到神话语中的真理。神的灵跟神的什么？神的话相辅相成，使我们这个人能够长进。神的灵我们可以借来祷告，神的灵，神的灵我们可以在读经之前求他指引我们。好，今天呢我们呢要靠神的话跟神的灵。那呢我在这边讲一个例子啊、我也跟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讲了啊，感谢主啊，华人呢现在所有的书中间啊，那以读经怎么样读经方面的书啊，华人翻译的最多。我跟中间几位弟兄讲啊，我的书架上有中文书籍25本，四经的书都是中文的，25本。四经的书，我可以讲一句话，最好的英语的四经的书中文都已经有了，是不是一个安慰？我们要不要感谢主？感谢主啊！我的书架上就有25本，而且呢包括了最好的英文的书都有。那这包括呢，这感谢主呢，这过去十年来啊，华人教会看到这个需要，而且需要是什么？大家读经读经，所以把这个好书都已经有了啊。那有一本好书啊，有一本好书，台湾的校园出版社出的，也是我每次教释经学的时候用的课本。这本课本很大，叫做《释经学手册》，是本绿的。 那呢是三一美国三一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Osborne 写的。那这个他是教这个释经学，所以他在序里面怎么讲啊？他讲我跟我的学生讲，我释经学是很怎么很枯燥的一本书，一门学问，因为要讲一些原则了，讲一些释经的原则。那呢，多半学生会打瞌冲的。那他讲呢，我的毛病就是什么？我专门喜欢找打瞌冲的人问他问题。但是我现在先给你一个怎么暗示，我现在告诉你答案。我特别会问呢、啊，给很多例题的讲。好，今天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的时候，解经的时候，我现在用的方法指出的文士的假意，这种方法是什么方法？解经学里面的什么方法？我现在告诉你，叫做上下文法。来，大家一同来读上下文法。好，他讲。你假如在打瞌冲的时候，我用了一个例题讲，现在我解的你没有听到，我指出来现在我解的什么方法，你只要答上下文法呢，60%你是对的。大家听懂没有？今天我在教李牧师在教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来解经呢？对了对了，那这个上文里面有一个什么人，什么样的人成为我们解经的一个对象呢？文士，对不对？文士的毛病在哪里？假意。好，假意。好，我现在就可以解经了，好吧？我们到读四十一节，我们已经读到四十二节了，对吧？我们一同读四十三节、四十四节，好吧？你马上可以解经了哈。四十三、四十四，来，一同读四十三。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去了。好，在这里我告诉你啊，我有一本讲道的书在后面，对吧？里面 有一章啊，讲到释经，怎么样释经？讲到最重要的就是解释圣经了，对吧？我用一个方法呢，叫做结构法，就是文学上的结构。从文学上结构啊，有很多的律啊。那譬如讲呢，如果这个字一直重复的话呢，就表示这个字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啊，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丈夫、妻子那么啰嗦。如果神一而再再而三地讲一件事情，吕强，这表示什么？重要，对不对？那这个叫做重复律，好吧？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看到常常一直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表示什么呀？表示重要。好，这个是一个律，叫重复律。还有呢，因果律，圣经里面有很多因果律。你如果做什么什么什么，做了些什么事情不对的，那结果怎么样？结果呢，就不讨神喜欢，对不对？好，我们这个地方啊，四十三节跟四十四节，什么地方有一个因果律啊？你告诉我。我现在问问题，好吧？我用何家侦探，好吧？昨天我们是不是学到何家侦探？我们何姐妹在这边嘛，她最知道何家侦探，好不好？我问大家啊，为什么主耶稣欣赏穷寡妇？为何主耶稣欣赏穷寡妇？答案在哪里？啊，有没有哪一节上面有个因为？啊，哪一节？四十四节，这就是因果律啊。主耶稣为什么喜欢这寡妇？因为什么？好，哪一个读响一点？来，读响一点。我请苏弟兄读，苏弟兄读，他已经是弟兄了。苏弟兄，读响一点，来，苏弟兄读响一点。好，这边有个因果律，这个寡妇讨神的喜欢，对不对，苏弟兄？你想不想讨神的喜欢？想啊！我们每个人爱主的人，是不是都想和姐妹想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欢， 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他们是指谁啊？啊，财主，很好，这个财主就等于上面的文士，对不对？这么有钱投下去只是几个钱，对不对？文士财主应当投下去的都是没有声音的东西啊，没有声音的都是大的钱，对不对？有声音的是那个小钱，对不对？对不对？这大钱，好，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相对率、相比率，对不对？就是相似率、相比的啊。这个财主等于上下文的上面的是什么？文士，对不对？你看，马上我们再用结构率了。文士就等于什么？财主。那个文士的毛病是什么地方啊？假意。那这个财主呢，是不是也是假意？丢几个钱进去，你知道吗？我在募会的时候啊，整整募了4年之后，我才能够让执事会通过不要传奉献带了。所以你看牧会啊，什么事情要做得慢，你做得一快的话你自己走路啊懂不懂这个意思？大家，我们以后你们奉献的时候也是不要心智太急啊，要推动什么东西都要讲台上慢慢教导教导教导教导，个别的教导教导教导，才能够让你心智不急。我推动了4年都没有办法说不要传这个，因为呢有些新得救的人，好像有些那个人还没有了解这个意思，奉献的真意啊。在我先告诉大家啊，很少牧师在讲台上面谈奉献的啊，因为我不是这边的牧师，我讲完了就走了，对不对？我拍拍这个东西就走了。也因为我爱你们的关系呢，我愿意把重要的放，因为这是一个福气。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福气抓住的时候，我们灵命绝对不长。我甚至于今天是时间不够啊，我时间够的话，我可以跟你讲神为什么呼召我。神呼召我跟我怎么样，跟我在金钱上开始啊大胆的奉献是完全是怎么样成正比的。你先要金钱上大胆的奉献之后，你人才敢奉献呢，对不对？你金钱上舍不得奉献，你人怎么会奉献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想，哎呀，想了来之前想了很久，祷告很久，我讲我要讲奉献的功课给大家，因为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福气，好不好？我是为了福气跟你们讲的，好吧？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好，我们拿到了有相似率，相似，这个文士跟财主跟文士一样，好吧？财主文士，好，那财这个文士的毛病是什么？假意。假意啊，在希腊文这个字啊，我今天很抱歉，不好意思再请他们抬黑板来了，所以我将将实在很想用黑板，因为帮助那个我愿意把这个字写出来。那个英文的那个希腊文的翻译就是英文跟希腊文一样是 pro P-R-O， 大家知道 pro 的意思就是靠近，对不对？你说这个人呢、比较懒，就是讲了他不是 proactive 啊，不是 proactive， 不是不会主动的去做的，这个 pro， 这个叫这个假意叫 pro appear， 穿得漂漂亮亮， pro appear 就是要外表，就是假意这个字的希腊文，大家记得不需要我写了吧？ pro appear 好不好？好，在今天的经文中间呢，我们记得主耶稣不喜欢文士，主耶稣也不喜欢今天的那个财主，财主跟文士是一类的人，都是相似律，我们叫做，好吧？好，但是有一个相对律在这边，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文士是 pro appear， 是重表面。我将将想讲的是什么？我用了4年才把这个废掉，这个传这个奉献带，后面才做了一个，有一位弟兄很会做木匠的，做了一个奉献的箱，跟后面一样。那为什么呢？那我在执事会里面讨论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执事啊， 讲，我讲我们能不能为奉献的祷告以后不要传这个了，那大家还坚持要传奉献，结果呢有一个收奉献的执事啊就讲啊，他讲我最近已经好几次了，我想在同工会里面讲，我不好意思讲，大家讲你讲嘛你讲嘛，什么事情呢？他讲啊，我最近发现很多次啊，奉献箱传到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啊手这样放进去啊是空的，是做一个形式下去。哎呀，这一讲的时候，这些执事们，哎呀，这怎么糟糕了？怎么可以作假呢？你知道一个空的手怎么放进去，那个执事眼睛也很厉害，他放进去看看是空的，又收回来。这一讲啊，这些执事们都，哎呀，这怎么可以？哎呀，我讲也不要这样，我讲这个是可能的了，他没有从里面拿出来已经不错了。所以我是笑笑跟他们笑笑，那个空气紧张了，我他没有从里面拿出来，实际上他要拿出来也应当让他拿了，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他是大概是真的有需要了，他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讲说，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真的有需要教会来帮助你。因为这个事情好，下个礼拜开始怎么样就不传奉献箱，就传，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假意，跟那个财主一样，财主投几个钱也是假意。好，在今天我们不是要讲假意，今天要讲这里面第四十四节，大家再读一遍来，因为是最重要一节。来，因为什么？在这寡妇是自己什么不足，把她养生的都放上去了。好，那寡妇跟这个文士来比，文士是 pro appear， 是要外表给人家看，寡妇一个相对的是什么？这个寡妇是什么？她自己有没有钱？没有钱，把她什么呀？自己不足，把她什么养生的都投上去了。那这个你用一个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这寡妇？来，啊，真心，哪个姐妹讲的真心？举手，很好。很接近的，很接近那个希腊文有个原文呢、啊。真心，还有没有别的人在讲？何姐妹有没有？真信心，很好。还有没有别的字？原文。他愿不愿意奉献？这个姐妹，这个寡妇，愿意。原文是一个愿做的心，在这个地方呢，马可没有写出来。马可要我们聪明的读者啊，能够想起圣经中有这个字给过，你知道吗？马可，我读经读得好的人呢就会想起来。那呢，我今天也要介绍这个研读本圣经，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带了拿了研读本的？很好，不要怕它重啊、哦。就不拿，因为现在大家都拿了 iPod 什么东西，那个重有好处。我的左手到现在还是健康，因为我三磅半的，每次讲到的时候就在动，好吧？好，我请中间的你看一下研读本的注释，研读本的注释十二章啊，我看，42节。42的注释，哪个读一下好不好？站起来读一下，来，哪个有的？好，来，你读一下好不好？12章42节的读给大家听，讲小钱那个地方一直读完，来。好，框子里面的要读，框子里面重要，所以通通都要读啊，都是宝贝。12，好，请你能不能翻到哥林多后书8章12节的注释？你知道，你这个研读本是要你花功夫的，懒的人这个不行的啊。好。好，大家耐心的啊。 那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好吧？那十二节，那个我们弟兄讲的洪亮，就好像你讲到一样。啊，这一句是不是很像？好，我们再请这位弟兄再读一遍，十一节开始读，十一、十二，你读得响一点，来，十一节、十二节通读。好，请坐。大家得到了答案没有？得到答案没有？得到答案的举手呢？他读的江江读的那个里面有一句话，我请他读两节，有一句话出现两次，是吧？啊，是不是？保罗写哥林多这个后书的时候，保罗不是一个啰嗦的人呐、啊，写两次表示什么？重要，是哪一句话重要？讲了两次，愿做的心，弟兄姐妹，愿做的心。我现在没有黑板了，我读出来，你把它英文字原文写出来，好不好？你用英文写啊 ，P R O T H U M O S， prosumus， P R O T H U M O S， prosumus， 什么东西是 zoo， 什么东西的，都跟呼吸有关系 ，prosumus 就是怎么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心跳啊，气急。今天华人教会，今天普世的教会的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事情使他们心跳，一切事情都看呢，啊，无所谓。今天有没有事情使你心跳呢？有没有事情使你心跳呢？有没有事情使你的心，使你的呼吸急促的？有没有？看惯了。今天的教会要复兴的话，必须 prosumus， 愿做的心 prosumus。 我一想到 Madison 的时候，我就想到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我到这边讲过演，在机械系讲过演，我在这边认得机械系的教授，我在这边也来过几次，我就想到这边大的一个工厂，一个 major Big Ten University， 中西部十大名校之一。神给你们预备这样大的一个工厂，只要有 prosumers 的人在中间的话，就把这个工厂当做他的宣教工厂，就把这边的年轻人抓住，年轻人是最容易影响他的人，年轻人把他们训练，把他们变成得救，变成什么宣教工厂，这个人一生被人得到。你可以影响一个年轻人的一生，如果你把福音传给他。1971年，神呼召我跟师母到一个教会去接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当时没有人敢碰这个教会，怎么前面四任通通牧师通通被他们赶掉，而且赶得怎么样，里面两任牧师，四任中两任牧师，这是什么，两任牧师赶到怎么样，一个传道人的侍奉的心 broken，就是说最要不得的，就是说一个侍奉神的人的心智怎么样完了。原谅我，我很疼神的仆人，我不愿意看到有神的仆人的心智 broken， well broken。 有时候我们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绝对不是保护自己不受苦，不是保护自己不吃亏，保护自己怕自己侍奉神的心被怎么样，被撒旦破坏，被 不知道自己的，而且侍奉中的那遇到的一些阻碍而破坏。Prosumus， 愿做的心，主耶稣最看重的愿做的心，求主给我们中间弟兄姐妹那个 Prosumus。 那你们在这边呢，真的可以把这个教会变成那个哦。昨天我很高兴回来的时候听说，你们有一个英语教会愿意，你们愿意让他们来用这个地方，我听得高兴了。我本来就有这个 idea， 我想，哎，这么好的一个教堂，假如灯光能够再强一点啊，灯光再强一点，然后呢，我以前那个教会是什么呀？一提醒了我以前的教会，我以前教会啊，不但是有黄的玻璃，还有怎么样蓝的玻璃，还有红的玻璃，它是这么三层的，黄红蓝，因为是怎么样，那个教会是 Jamaica 人的教会。那我一来的时候呢，一来的时候做事要慢一点了，我一来的时候就想把这些玻璃通通打掉，因为怎么样，要光线，现在的什么地方都要光线好，光线好亮啊，这个教会要亮，灯光的亮。所以呢，我一来之后呢，感谢主，这个是我第一件事情。在第一年之内，我就请了我一个朋友，刚好失业了，跟执事会组织讲，外面叫人打太贵了，那这个朋友啊，请他打，那你就付他 minimum wage， 最低的工价，那他通通把那个玻璃通通打掉了。打掉之后，然后什么，那个玻璃那个通通都是这种颜色的，那这个是真的木头了，有的是真的木头，都是 panel 了。我啊，请他们通通把这个 panel 通通怎么样，不好意思，你都拿掉了，通通什么，通通涂成白的，亮了，教会都亮了，灯光加强，灯光亮了，是吧？然后什么，就是不是个老的教会，灯光很亮，你们这很高的司令很好，光线照的光线很多，那现在我还可以用便宜的那种的那个省电的那种光照了之后，把这个教会是吧，让怎么样，让人家英语的人来用，让这个教会兴旺，让这个英语的用，我们中间的下一代的也得到帮助，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教会变成这个宣教工厂，感谢主啊。所以啊，那我只是建议，我讲完我要走了，但是我会为你祷告。那呢，我来的时候就想把这信息给你们，好 Prosumus。 所以你看呢，愿做的心，今天你跟我就是需要什么，就是需要有一个愿做的心。好，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从几个角度，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你看啊，特别我给你一个，你有笔的话你把它抄下来好不好，在我们刚刚是我们看的哥林多后书，这个字愿做的心，这个字 Prosumus， 这个字出现8:11、12、19、9:2几次啊？4次。我告诉你怎么写，8:11，12一撇，19一点一撇，9:2括弧 4x 就是 repeat 4 times。所以弟兄姐妹，研读本好不好？我跟你讲，你不要看马可福音，一个专家，世界的一个专家，20世纪的一个顶尖的专家，一生的心得就放在这个底下，马可福音，总共48位20世纪的顶尖的福音派的，他一生的心得方面。我的一个老师 Westminster 一个老师 Gavin 很有名的，他生在中国，他然后他腓立比书是他的注释写在上面。我就问这个总编辑，你给他多少钱呢？他讲我给他250块。腓立比书的注释的翻译跟前面的引言，我们呢付给翻译的这位神学生呢$1,200，就翻腓立比书啊注释跟腓立比书注释前面的引言，大家听得懂我的话啊？ 那我去问一下这个总编辑啊，英文的总编辑，我讲你给这个原来的写这个引言跟注释多少钱？他讲我只给写给他250块。哎，我讲他一生的东西，你把他拿来250块，是不是亏欠他了？哦，他讲没有，我们把他的拿来，一方面是他的侍奉的心，一方面是他的荣耀，他的东西放在这上面。所以你知道吗？这些注释都是一个人一生的精华放在这里面。他没有多讲，因为呢不能多讲，多讲的话我们已经是这么厚了，对不对？我用的纸是美国最好的纸了，再买好的纸我要到法国去买了纸，把这个。所以弟兄姐妹，拿一本研读本圣经可以帮助你读经。今天我只给你一个亮光，是吧？两个字，一个是 一个是 proappear。proappear 是什么？假意。一个是什么 ？prosumus， 愿做的心，就是什么？做这件事情会使我心跳的、气急的，表示我愿意、急的想 passion。我有这个 passion 要做这个事情。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来看的，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解经啊。我从三个角度来看，对不对？第一个要认识投资的对象，认识投资的对象。我们看的一般人投资的对象是什么？是暂时的，是什么？是第马太福音第六章19节里面所讲到的，会有宅来挖屋路来偷的，会能够嗅的，会虫子被咬的，这是一般人的。那股票，你投资在股票上会倒掉的，对不对？那但是呢，你跟我穷，看到穷寡妇的投资的对象是什么？永恒的事情。第43节，这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多更多。我们看到这寡妇是可怜人的，可怜的人，但是穷寡妇是可怜人中的可怜人，可怜人。但是呢，主耶稣看中了他，我们看到了，所以要做一个聪明人，用今生的资源投资永恒，这是第一点，认识投资的对象。第二点，我们来看是认识投资的确据。我们来看43节，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入的更多。主耶稣看到了就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看到就够了？圣经上常常讲，为他，为了我，主耶稣讲，为我背起他十字架的，为我这个字，你知道这两个字，成千成万的爱基督的人为我，多怎么，抛头颅洒热血。我有一次在西班牙讲到，那白天空，所以那个接待我的人呢，就带了我跟师母呢，他讲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那这个教堂呢，是二次大战的时候被德军炸过的。不过呢，现在我带你去看，都修好了。所以我一开到一个广场，这个广场是在乡下的附近，一个广场全是大理石的一个广场，远远的一个白的教堂在那个地方。他车子停下来之后，我是看得出神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广场，特别是什么呀？这个教会叫做石柱教会。因为它都是石头的柱子，那它的顶上呢，这个屋顶上面一排的石的人，雕刻的人在上面。那我就注意到每一个人拿了一个武器，所以我当时就讲，哎呀，这个教会这个上面这些人呢，一定是保护教会的神呢，每个人都拿了武器啊。我不是一直讲师母聪明吗？师母真聪明，师母碰我一下，你仔细再看看。我就仔细再看看，哎呀，有一个人拿的是一个锯子，锯子怎么做武器呢？有一个人拿的是一个倒的十字架，哦，我想通了，他们不是来保护教会的，他们是教会历史中的王牌。那个拿锯子的肯定是我最敬畏的那个以赛亚，传说在马拉西王，他是宫殿中的人呢，他家世都是很好的，传说在马拉西王叫两个兵呢，不是吧， 把他锯死的。那个拿刀十字架的肯定是保罗，肯定是彼得。那个拿刀的肯定是保罗。哦，我当时心里面眼泪都投出来，这个是教会历史的王牌，他们手里面拿的是什么？为了我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他们拿的是他们寻到的武器。弟兄姐妹，他们是为什么？他们是有一个愿做的心 prosumos。 基督徒最可怜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事情使他的心，使他的气急促能够感动他。让我们不做一个麻木的人，让我们不做一个 proappear， 让我们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有确据的人。那我们投资是有确据的人。44节，因为他们都是有余的，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这边引用了哥林多后书8章12节讲，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做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看到确据就一定需要有投资的比例。我们这边来看看，寡妇投资的确据是凭了信心。为什么？有什么证据呢？我给证据来。42节，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寡妇投资的比例可以算得出来，一个大钱就是等于两个小钱，一个小钱等于每天工资的128分之1。你讲这个资料哪里来？研读本旁边，我们经文注释。你不然的话，你没办法今天讲我这篇道，你要有证据出来。证据出来什么？一个小钱等于现在的工资一天的128%，两个小钱就等于一天的64分之1。好，现在很容易算。我现在讲一天工作8小时，如果美国的 minimum wage 最低工价我就算8块钱的话，8×8=64，除上64，对不对？就是一个大钱。一个大钱等于多少美金呢？我再说一次啊，寡妇投下去的是一个大钱等于两个小钱，一个大钱等于64分之1的一天的工资。一天工资那我们有多少呢？假如工作8个钟头的话，我就讲呢，如果你的薪水是美国最低薪水是8块钱的话，8×8=64的，64除64就是寡妇投下去之前是什么呀？1块钱，对不对？寡妇投下多少钱？1块美金。好，1块美金，我要看他投资的比例。他投下去的是他养生的钱呐、所有的钱投下去了，所以1除1乘上100%是他投下去多少？100%投下去，对不对？大家这点数学算不算？我想到人要会算数学的，对不对？好，我讲寡妇投资的确据，投资神国确据是多少？你现在告诉我，100%。我们看看这个富翁投资的财主投资多少？好，财主投资的钱，我们才若干大钱，就算给他五块大钱，好不好？啊，那个我们怎么样？吕强怎么样？五块大钱投下去，对不对？财主投下五块大钱，那财主有多少钱呢？我们要除多少钱？财主有多少钱呢？哎，我不是不要算多了，我算他的房子，10万美金的，在 Madison 的房子是很破的，对不对？10万，就算10万吧，我们也叫他财主了，对不对？那的好，就算10万，那你把这个五块除上1、2、3、4、5，5个0，前面还有个一，10万块，你算的它的比例是什么？0.00005， 财主投下去神国的值多少钱了、等于是几乎是零，百分之零。好，所以他对神国有没有确据啊？投资他根本没有确据，你知道，根本没有确据。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投资神国要有确据。这寡妇有确据，寡妇是投资了100%，而财主只投资了0%。好，我们看第三个角度，认识投资的回报。投资的回报，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第三点，43到44，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入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一切的养生的都投上了。主是照人投资的比例来回报的，主喜悦人凭信心投资。这寡妇投下的因此是信心的，因为她把她一切100%通通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看到这财主投资的是0%，因此他对神国一点怎么样，一点确据都没有。我们看到不但是主喜悦人信心投资神国，主看重人心投资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看到他 投资的动机，财主投资的动机是要骗什么，想骗神的，他骗人，要在人前怎么样假意投下去一些东西。而寡妇是真心的，是为了主，穷寡妇为了讨主的喜悦，因为主看见他的内心，主看见。弟兄姐妹，我刚才讲了，我再重复讲，我们做什么事情主看见。如果你跟我重视主看见的话，他知道，他知道我们就够了。神国的王，成千成万的人为主奉献，多为主舍命，第一，因为他们有一颗愿做的心 presumus， 第二，他们相信主看见，主知道就够了。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怎么愿意投资神国。你怎么投资神国呢？我以前奉献的那一年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中考虑，我有什么资源可以投资？我有时间，我有思想，我有金钱，我有气力。我做一个表，那一个星期，那我可以怎么样，有多少时间是怎么样是给神的。我做一个表，有多少精力我是给神的，有多少思想是给神的，有多少什么呀，有多少资源我是给用在神的身上的。你就知道你花在身上，神身上的比例是多少，你就知道你投资神国的确据是多少。求神帮助我们，基督徒当凭信心奉献，做神国的投资，这样的人必定讨神的喜悦。你要讨神的喜悦，平时的时候你就要认识投资的对象，你就要认识投资的确据，第三，你还要认识投资的回报。主耶稣看见，他知道，这就成为我们的满足，让你跟我能够靠神的恩典，那切除那个假意，不要在人面前 pro appear 假意，而操练有一颗愿做的心。他知道主看见就够了，做一个聪明的投资者。让我们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的金钱，让我们善用我们的思想跟能力，投资在神国。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求主能够让今天的信息深深地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做一个假意的人，让我们做一个愿做的人。给我们意向，给我们新鲜感侍奉你的，让我们对你的施工 能够有心跳气急的感觉。把这个教会也交在你恩手中间，求你充满，求你加力，让这个宣教成为一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让这个教会是一个为你有一颗愿做的心的教会。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愿意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我再介绍这边有几本的书，好吧？